是我梦，天涯绕无穷，朝朝共暮暮，相思古今同，青山依旧几度夕阳红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 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如果不是在1972年这样一个的午后，林青霞和她的朋友一次不经意的在台北西门町的闲逛，或许在华人影坛的世界当中，就会少了一个叫做林青霞的名字。她被星探发掘，出演了根据琼瑶的处女作改编的影片《窗外》，在当中演了女主角江艳荣，后来大获成功。此后，林青霞就一直是琼瑶的御用女主角。他和秦祥林还有秦汉合作演了很多的片子，我是一片云、月朦胧、鸟朦胧等等等等，也成为琼瑶笔下女主角的化身。蒋雨莹唱的正是当年她主演的那部电影的主题曲《月朦胧、鸟朦胧》。 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，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，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 山茶树下。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一起回忆那些优雅的老去的昔日传奇。最美女神林青霞了，这位美人最巅峰的时期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，那个时候她从台湾移居到香港，而且把事业的重心放到了香港影坛，也演了很多香港的电影，比如说《警察故事》《今夜星光灿烂》。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另一部，叫做《白发魔女传》，这是林青霞和张国荣的第一次合作。一个英姿飒爽的女人，一个妩媚娇柔的男人，的确是难得一见的两位合作者。还有一部电影有一些冷门，和兵马俑有关的电影，其实这类题材近的有成龙大哥的《神话》，再远一点有张艺谋和巩俐当年拍的《古今大战秦始皇》。而这一部是周润发和林青霞演的《梦中人》呢，则是这类题材当中最早的一部，那是在香港80年代最优秀的一部文艺片之一。主题曲《梦中情》就是由发哥和林青霞演唱。 谁能够终身相爱？一切在变改，谁能预见未来？眼泪流，心里悲哀。 隔着来世，仍然是深爱着你，心印在脑海，情深无法可提取。一切在变改，唯不可挽手跟你改变你历史和改掉际，痛到歌舞穷浓情深深的相聚，今天再一起将心撕碎。要是我再可与你 是这一刻过后千岁，心里的感觉怎不痛悲？ 仍然是深爱着你，心印在脑海，情深无法可提取。一切在变改，唯不可挽手跟你改变你历史和改掉际，痛到歌舞穷浓情深深的相聚，今天再一起将心撕碎。要是我再可与你 是这一刻过后千岁， 心里的感觉怎不痛悲？痛到过无穷浓情深深的相聚，今天 在一起，将心撕碎。你共我这刻别去，在那永永永恒深处，这信将可以活在于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两位影帝影后的歌声，出其不意的惊艳。90年代的电影，在技术上或许说不上是绚丽的，但是故事和制作绝对是勾得上诚意和精致，有很多难忘的电影桥段。和林青霞有关的90年的一部电影叫做《滚滚红尘》，当时林青霞光着脚踩在秦汉的鞋上，在阳台上相拥而舞，红色的披肩把两个人裹在一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首歌悠扬婉转地响起，光影色泽，有一种时光凝固的味道。 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。让青春去，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守着我

这首由青霞姐姐唱的《笑傲江湖》东方不败的主题曲叫做《只记今朝晓》。92年，当时林青霞已经38岁了。38岁的高龄和徐克导演又再次合作，演出了华语武侠片的巅峰之作。这部电影当年上映一个月的时间，票房累计就超过了3400万，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卖座的武侠片之一。在90年代，林青霞这三个字几乎就等同于票房的保证。对酒当歌，只愿换得半世逍遥，其他已经超越了江湖风云的境界，急流勇退，淡泊名利，这多像当时已经40岁，然后选择披上嫁衣，从此远离娱乐圈的林青霞。这也是为什么在十几年之后，我们再次看到林青霞的时候，会有回忆扑面而来的感觉，因为这是一个真正面对红尘能够笑看的女子。 嘴巴就附在绿绿的杯子尖，乏力地弄着烟灰天花，耀眼灯光此刻散得多明亮，海就像是寂寞的港，泪自自在静静地躺跟你，在这一刻不再在我旁，迷茫目光在搜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，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，如今此刻你在何处，模糊目光在搜寻觅你那颤抖的步伐，盼这刻在这刻可会找到，默默想念你，仍然想念你。落寞在面上渐渐结聚，寂寞在心底默默作祟，伸手抹不清此刻涌出的泪水，海就像是寂寞的港，泪自自在静静的躺，因你在这一刻不再在我旁，迷茫目光在搜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，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，如今此刻你在何处，模糊目光在搜寻觅你那颤抖的步伐，盼这刻在这刻可会找到，默默想念你，仍然想念你，迷茫目光在搜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，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，如今此刻你在何处，模糊目光在搜寻觅你那颤抖的步伐，盼这刻在这刻可会找到，默默想念你，仍然想念你。 只笑我多傻，回复我那表情，如取替你心声， 让那小嘴原来狂笑，恻隐之心变少。谁不气馁写出一千句百万句，谁的应对却定要那么的干脆，给我穿身一箭藏证据，当天怎么也得到你默许。相恋时你共我相恋时，手机中数百句我愿意，黄色小脸牵着吻，尖口的细心，卡通标志建立着信心。分手时爱亦变得虚拟，慰问多敷衍了事，再没温馨的本意，如同陌生的女子，相恋再不可以。曾经满载表情，如今却冷冰冰，是那小嘴脸受你了，伤口不懂结焦。谁于每晚渴望深深眼语重赞，谁的两眼已换上痛哭跟悲叹，给我伤心撕裂无期盼，沟通的诗意纸制正在散。相恋时你共我相恋时，手机中数百句我愿意，黄色小脸牵着吻，纤巧的细心，卡通标志建立着信心。分手时爱亦变得虚拟，慰问多敷衍了事，再没温馨的欢意，如同陌生的女子，相恋再不可以。再做鬼脸送与某个人，但情感怎么都不清醒，失恋时从手机短信再看那诗词，红色小脸那老粉记录着遗憾，卡通标志已变得凶狠。多虚拟这段爱多虚拟，习惯用画面去表示，你合手祝福之时，眼终于告知，相恋再不可以。验证交叉眼那意思，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回忆的是那些优雅老去的昔日的传奇。偶像来了，也除了青霞姐姐之外，还有一位紫霞仙子。我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英雄，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，身披金甲圣衣，脚踏七彩云彩。20年之后我们还能够记得住这句电影对白，是因为它实在是太过经典。这是1994年周星驰的电影《大话西游》当中朱茵所扮演的角色紫霞仙子，她的台词，她就这样随着这一首歌定格在了几代人的记忆当中。 在，过去便再不来。红红落叶，长埋尘土内。开始中意，总是没变改。 关婷在《大话西游》当中一首当时听起来有一些怪，但是越听你就会觉得越有味道的一首歌《一生所爱》。这部1994年的电影，我们看到它可能是在更晚的一些时候，通过录像带，通过 VCD， 还有暑假档电视台不时的重播。可是有一些滑稽的是，这部电影在上映的时候票房却非常的惨淡，这也说明票房真的不是评价电影的唯一指标。这部电影后来也成就了周星驰，成就了紫霞仙子朱茵。其实生活当中的朱茵更接近紫霞仙子，有着仙子一样的单纯、善良和耿直。12年的时候，他终于和他的另一半仙女结婚，这个人叫黄贯中，你应该听过他的歌。99年黄贯中有一张专辑叫做《不见不散》，当中有一首歌《太完美》，正是黄贯中写给朱茵的歌。歌词里说，你实在太完美，爱你我还有一点自卑。原来她不只是我们一个人心中的仙子。